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六福珠宝感谢遇上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即日至1月1日，镶嵌 K 金货品减18%，黄铂金公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鲜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Sherlock Mine，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ine，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ine，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键。 周日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ine。 Hello，Hello， 到了北京时间的22:01，欢迎各位同学们继续在频率 FM 97.4当中找寻周末的音乐好心情。你好吗，我的好朋友？哎呀，昨天晚上呢，我们的这个虽然有3小时的空中约会，让我们的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节目呢，在今年呢这个尾巴啊。依旧呢可以在每周六晚上9点，周日晚上10点陪伴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问候昨天晚上来收听节目的我们的老朋友和今天呢刚刚不小心邂逅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新朋友们，周日快乐。今天晚上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要一直陪大家到12点。不要忘记，在今天晚上的2小时的音乐陪伴下呢，可以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互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啊，找到我的微博叫做麦同学，麦同学就是你的同学。好，很多同学呢其实已经问过很多遍这样的问题，就说大半夜的麦麦你这样好吗？毕竟你知道我也是做这个早间节目出来的人啊。哎，早间，对，10点算早间吗？然后呢我也做过了下午档，这两年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尝试换在了每个周末的晚间，虽然我们只会在周末相见，但是呢每次呢都会觉得无比的幸福哈。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可以说一说今天晚上你的心情，同时呢这个展望一下下周啊有什么样的工作和计划，可以呢跟我们唠叨唠叨哈，聊聊天。新浪微博找到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热心的小伙伴已经将打卡报道贴上线了，大家可以去顶一顶哈。同时看一看今天谁幸运抢到了节目的沙发呢？抢到沙发的今天我要对他表白一下，然后还会有一个小小的福利在节目当中公开，就是明天我的新浪微博呢要发点东西出来。 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怕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 What's up girl, I'm doing good 想要告诉你 一件事情 I don't know if I should 没有关系说吧 不要想太多我要让你知道 That I wanna be your girl 一直想要吻你想不想 rock my world 哇怎么这样你打动我的心我整个 feel like I'm out of control 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怎么说喜欢你说不出口好想跟你表白好想跟你表白 好想跟你表白好想跟你表 新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在路上跟随有声有色的 DJ 麦享受最爱好音乐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炎亚纶 天气寒冷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呢对抗严寒在冬天的时刻除了呢让自己穿的暖吃的暖哈喝点暖的之外呢的确这个身边的朋友哈这个都已经步入了这个人到中年对吧啊我知道有很多听我节目的老年也有哈啊年轻的朋友哈你们不要偷着笑哈不要只顾自己乐啊这个听麦同学节目呢十年过去了再来个十年你也就是我今天所说的哈人到中年身不由己对吧该保养的时候好好保养一下啊养生一下然后呢除了在冬天呢像我以上说的方法可以呢抵抗严寒之外呢就是多给自己一些好的心情多感受一下生活里的爱意无论呢是对自己的亲朋好友亲戚呀朋友啊闺蜜呀死党啊彼此给予彼此很多爱意爱意满满你会发现生活里面充满了爱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暖再就是呢可以去多看看一些美好的东西艺术啊美的一些种种像我非常喜欢艺术那我呢也是今天刚刚呢从一个朋友的这个展览里面呢这个来到了直播间想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刚看了我朋友举办的爱的艺术 Love Love Love 全球影像艺术大展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呢正在展览中我为此呢今天呢拍了一个小小的 vlog 明天晚上几点钟具体还不太清楚可以呢把这个我的 vlog 发上去但是呢我要跟大家公开的是我呢也是就是生活里面的一个小小的记录哈打算呢这个看看能坚持多久记录一下在这个年初年末的时候呢当做一份福利送给所有平时只听得到我们电台听得到声音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网友朋友们让大家感受一下多元立体365度没死角也还是有对这样的一个麦同学然后呢我打算明天呢来这个发布我第一条的 vlog 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平时比如说之前写的这个 blog 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呢忽略我这段话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 blog 你们的世界里面只有微博开始对不对或是什么你知道就是 QQ 空间美图秀秀然后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新型的记录生活的视频日志叫做 vlog 不知道你平时有没有拍一些自己生活里面有趣或是特别想要记录下来的一些影片呢发布在网络上其实最早这个 vlog 出现呢在大家的视线当中就是在网络上面就是为了给一部分的人看或是给自己的这个好朋友私密小组等等也有时就是随便发一发但最后不知不觉当成了一种习惯记录了自己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些经历一年两年过去以后再看哇是一种特别美好的回忆也不错所以呢我打算记录一下我会在明天呢发布我人生的第一个 vlog 在新浪微博所以今天晚上千万一定要记住把这个新浪微博守一下好不好蹲一下点哈因为我真的很久没发微博了已经很多同学在投诉了 真的平时没有在经营微博就对了。我的微博叫做麦同学啊，还没有加好友的加一下好不好，这个我从里面呢跳一跳互粉一下哈，说到做到。然后呢明天会发布哦，这个不是这个展览的 vlog 啊，第一个 vlog 是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啊，卖个小关子，究竟是什么样的 vlog 明天会跟大家公开呢？先说说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吧。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在我们的粉丝聚集地麦家族 My Home 里面呢来上线打卡报道一下。今天的沙发归谁，让我们来看一看。要对他表白一下，这沙发不能白抢哦。哇哦，这么多人呢，看一下。 Remember we were staring up to those peaks on the horizon. You told me if I faced my fear, there was no doubt I could climb them. There's nothing I have wanted more. The only one I've been waiting for. So hold your breath and close your eyes. The night is cold but the sun time, all my life just waiting, it's only 这首歌的名字好像呢，对我刚刚呢为大家做的这个预告呢，做了更深一步的加持啊。Waiting for tomorrow， 一直在等待一下。 在北京，在北京，在空中，在空中。全亚洲最潮流的周末夜现场，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DJ 麦麦麦同学 ，DJ 麦麦麦同学。 哈哈哈！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钟，周日晚上10点钟，跟大家在空中甜蜜相约。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你好，哎呀，麦家族麦后面的小伙伴们已经聚集合完毕了啊！这么冷的天你看大家都在哈、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暖心。你们的出现让我觉得心中啊暖洋洋啊！做电台做那么久，永远呢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来自于你们的这个出现。今天沙发呢归这个李李李 L1206的朋友。好，厉害厉害厉害了，新岛同学第二名，没关系，继续再加油，全击哦。和9597的朋友是啊，就是你啊，9597不是你，沙发你是第四楼，第一名是沙发归这个李李李，好不好？所以呢，好，这个雪玲儿今天没抢到沙发啊，不要气馁哈、啊。他说今天回来的路上跟别人聊天，结果呢沙发没抢成哈、啊。骨朵儿已经完全看不到你了，你呢不妨就找个地儿先暖和会儿。这楼太高了哈、啊。WDY 啊，他说我到现在为止听节目那么久了，还没有从来没有抢到过沙发哈、啊。就没把握就对了。我与墙头的快乐生活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哈，不太眼熟的 ID， 但是我相信很多新朋友可以变成老朋友。你说的 XO， 让我想到了在4-5年前他们刚刚来北京来中国的时候呢，这个哇帅气的所有的成员们哈，我做了他们第一场的 showcase， 以至于到现在还经常有他们的像你一样的他们的粉丝，他们的迷妹哈，经常在我的微博呀各种这个社交平台上留言哈，问我这个问我那个，虽然我也很久没见他们了。啊，希望他们一切都好哈、啊。雪玲儿同学说到了布洛格，今天呢，竟然这个第一名呢归李李李哈、啊，归你。那送你一首，就是跟你同家同姓的人的歌曲好了，好不好？不是很冷吗？我们就暖一下，我们来听听暖暖的声音，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节目当中，此时此刻用音乐。温暖你， 天哪，麦克风。 心里有个地方，仍旧种着曙光，能抗住风浪，能收获希望，愿与你分享，愿一起担当，用彼此给予的力量，坚守心底的善良。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驱散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温暖你的间。世事无常，让人觉得疯狂，脆弱与坚强超乎自己想象，那些受过的伤伴着执着与倔强，逆境中成长总能够带来更美的盼望。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赵丽颖、冯绍峰领衔主演，侯鸿亮任制片人的古代社会家庭题材大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发布了定档群像海报和人物态度版剧照，并且宣布定档。剧集将于12月25号登陆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在这次发布的片花当中，赵丽颖和冯绍峰饰演的盛明兰和顾廷烨互动自然有趣。剧集通过对几个家族中的人物家庭关系、家族之间人情往来的描摹，展现了中国绵延至今的浓厚家庭观念。电视动画片《十六娃》将于12月24号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首播。这部动画片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讲述了北京某民族小学组织少数民族学生前往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与十六娃等当地少数民族学生联合开展夏令营活动期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在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逝世30周年之际，斯皮尔伯格联合创立的安培林娱乐宣布将《罗生门》改编成美剧。《罗生门》的概念已经在无数的影视作品当中用过无数次，不同的人从各自的角度给出不同的解读，而真相令人困惑。不过这次安培林娱乐打算进行一次直接的改编，官推宣布已经获得了《罗生门》的改编版权。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尽管你被睡眠拒之门外，没关系，起码我们还可以在这里一起享用最最迷人的夜晚。现场，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随花裙，满树枫叶做的风铃，也 轮回，你还是你多可贵，管时间它是贼，偷不走这份美，红色思念能依偎，守候多久无所谓，无所谓，犹如枫叶做的风铃，你离开它不好轻盈，早晨光影把这风景追影随花裙，满树枫叶做的风铃，掩饰着对你的幻影，当风钻进你靠过的衣领，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欢迎回来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麦家族，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今天晚上有一整晚的温暖好音乐给你。 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倾诉没驱赶你孤独，总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胶的眼睛却湿透了，左右耳朵也埋怨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 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都要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雪落下的声音。 CJ 林俊杰版本的雪落下的声音，好像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说昨天在北京的某处好像有飘雪哦，是不是一到冬天我们都会觉得寒冷啊，包括呢这个求温暖啊等等等等之外，很希望可以呢这个感受到雪，尤其是很多南方的朋友，我身边很多南方的朋友到现在为止还在说，哎，冬天了啊，什么时候下雪，还在等下雪。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除了可以听到麦麦的周末现场鲜辣麦克风节目当中周日版本为大家准备的两个小时的好音乐之外呢，也要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互动互动啊。刚刚在这首歌的间隙，我也呢在这个刷刷手机，因为我自己最近呢这个自己在DIY 一件事情啊，这 DIY 叽叽喳喳叽叽歪歪哈，最近呢我在 DIY 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呢这个能不麻烦别人哈就不麻烦别人哈，最近玩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 Vlog。想到了当年的这个 blog 的年代哈，写博客，那个时候呢不像现在的微博，写哈，短短的几个字哈，发美图九宫格九张图，拼凑一下这一整天的美美的自己，美美的生活。那个时候呢会把这个文字码的很多。那现在呢随着这个科技啊，包括呢我们的所有的一个视频年代，对不对？短视频年代，我们都会用这个视频记录生活了，就会出现这个 vlog。这次也受到了这个新浪微博的邀请希望呢我可以来拍一拍自己的生活，让大家看看平日的麦同学都是除了做电台节目除了一周只工作五小时的麦同学都在干些什么。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是吗？我觉得 vlog 好处在于说，除了自己可以 DIY 任由自己发挥拍一些生活里面的有趣或是值得纪念的一些画面之外呢，当你不再是少年，不再是青年，时间过得很快，过去以后你可以翻过头来再看一看曾经的自己。 你又想起某个夏天，热闹海岸线，记忆中的那个少年，骄傲的宣言，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转眼之间过了几年，幸福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洗练，我们不曾妥协，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世界尝试改变当初的那个少年，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当你站在那个夏天的海岸线，我们还是心里面那个偏执的少年。 你又想起某个夏天，热闹少年，骄傲的宣言， While I never thought of myself as the type of father to have to drug test his kids, I'm willing to do just that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o find out who brought a joint into this house. Dad, Lucy found something too. Dad, I found a joint in Mom's dresser drawer. 拒之门外，没关系，起码我们还可以在这里。 不管你去向哪里，我们还在这里。2019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韩丽和各式男左继续欢迎你的光临。

常常会有不被人了解的念头，电影很浪漫，而我却感觉别人玩得开心，而我偏也不说每一天都那么难过，只不过没重点，平淡的生活。而你出现，空气也变得新鲜，看见你对我笑，突然发现内心闭门户，紧的绕一圈，我决定这是一定是经典，不必多金，什么是金，要的不是那个你好用心美丽的心，让我睁开重新看自己的眼睛，都因为你 my love。 I know you rise in the morning sun, I feel you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管别人怎么说，月亮永远在地球旁边，就像我永远在你的身边，我甚至就能感觉你的指尖，没有怀疑就在我们中间。想换个名字 ，Will you call me dear？ 世界没有暴力，但爱人在一起，不要长得像现在这样无忧无虑，轻轻松松过一天，叫人羡慕。不管以后再遇到多少妹妹，我都会当作哎妹妹。 好啦，算啦，这样吧，不要生气，跟你开玩笑的啦。我不会 在我心心动， 从来没有过 这深刻感动， 因为你给我没有条件的包容，我决心要捍卫它。 And you come to me on the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then it's softly,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deep is your love.down when the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先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跟随有声有色的 DJ 麦，发现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麦麦的周末现场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在播放歌曲的同时，我稍稍的有点忙，因为呢发布了明天要公开的我的第一支 vlog 的预告版，那我正在呢这个新浪微博呢去回复大家的留言，我准备开启这个微博留言的话痨模式了哈。微博真的是被我弃用很久，如今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的前一天，准备把它捡回来。 Beautiful now， 天哪， chase it, what's left of this moment, I'm not gonna waste it, stranded together, our worlds have collided, this won't be forever, so I try to fight it, we're beautiful now. 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不习惯言不由衷，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祝福有许多种，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对自己残酷，我默默地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

来自 A 妹23:35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在建友大街14号的直播间 DJ 麦向各位问好招手。好了，我呢一边直播一边呢听歌一边唱歌一边挑碟一边呢在新浪微博跟大家留言哈，因为呢真的很久不发微博不玩微博，但后来发现好像也没什么可聊的可发的地方了，所以呢现在准备这个最近呢、回归一下微博哈，我们互粉一下好不好。来那个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啊，就是我的微博，我刚刚发布了一条明天即将公开的 vlog 的预告片，你知道这是哪里吗？ DG. I'm Sleazy. Venus, worship to the London girl. From the planet to the planet. To the planet. I can't help the way I'm feeling. Goddess of love is take me to your leader. I can't help but keep on dancing. Goddess of love. Now Sir Pluto, Saturn, Jupiter, Mercury, Venus, Uranus. Don't you know my name is Venus? Mars. Now it's time for the gods. I'm sad for the stars. When you touch me, I die. 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周日晚上十点空中跟大家约会。现在除了在做电台节目周末夜现场跟大家分享音乐之外呢，很多的生活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大家看看透过视频透过生活当中的这个记录啊，像我们写博客写微博一样，然后只不过视频呢会更加直接更加真实，让你看看我除了做电台之外的麦同学的真实模样。 坐在你的身边是种满足的体验，看你看的画面，过你过的时间，天也晴了，花也开了，微风也沉醉，虽然你不说话，却也早已万语千言，分分秒秒显得清澈又珍贵，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不管心多疲倦，梦想还有多远，有你陪伴一切都无所谓，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日记书签，有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见昨夜梦想都实现，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把身体好好锻炼，好让你觉得安全，让你记得我的优点，无论任何时间对我非常想念，非常想念。在你的身边是种满足的体验，看你看的画面，过你过的时间，天也晴了，花也开了，微风也沉醉，虽然你不说话，